呼唤你，君好把我们聚合在一起，无论官还是兵，队列里都是一二一，虽说是难为不一样，官兵情战友爱生死亲兄弟。 多少花落花开，